关 关 光 光 管 管 广 广 冠 冠 逛 逛 欢 欢 慌 慌 还 还 黄 黄 缓 缓 晃 晃 换 换 晃 晃 宽 宽 框 框 穿 穿 窗 窗 船 船 床 床 喘 喘 闯 闯 串 串 创 创 砖 砖 装 装 转 转 撞 撞